心灵能够被自由出来，被释放出来，来敬拜神，单单的见到神，我们不被世上一切任何事情所捆绑。我们用祷告的心来唱这首诗，求神带我们进入敬拜。 是我灵自由，我们敬拜你。是我灵自由，能敬拜你，卸下我重担，使你怜悯运行，使我灵自由来敬拜你， 使我灵自由， 使我灵自由，让我能敬拜你。灵自由，让我能敬拜你，卸下这重担，使你怜悯运行，使我灵自由来敬拜你。 我为自由点祷告，主啊，求你的灵在我们当中运行，主求你拿掉我们一切的残累，一些在世上的忧虑，一些在世上的担心，一些被世上所迷惑的东西，求你把它拿掉。当我们今天进到你面前的时候，主求你让我们的灵能够被 free up 出来，让我们的灵能够被释放出来，让我们真是自由的在你面前来敬拜。主，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在争夺，想把我们拉回世界，让我们脱离到你的脱离你的面前。但主，我们定义，我们要到你的宝座前，我们来敬拜你。到你的宝座前，我们要高举你的名。你对我们说，你要敬我们在你面前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主，让我们在你面前敬拜，不只是口里面唱出的歌，不只是身体在你面前，我们的灵在你面前被高举。我们在灵里面与你相会，因为肉身的都是枉然，但是在灵里面的相会乃是真实的。主啊，求你自己灵在我们当中运行，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敬拜。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是我灵自由，让我能敬拜你。是我灵自由，让我能敬拜你。卸下我重担，使我的灵运行。是我灵自由，来敬拜你。灵自由，让我能敬拜你。是我灵自由，让我能敬拜你。卸下我重担，使你的灵运行。是我灵自由，来敬拜你。 让我们敬拜的时候，真是我们的心灵灵与神的灵来相会。接下来我们要读一出的诗篇，在第四节第四章第三节到第八节，我们一段经文，我们来一面读，我们一面来思想神的话。诗篇第四节啊，第四章第四篇三到八节，如果没有圣经，我们啊，如果有圣经，请您翻到圣经诗篇第四篇三到八节。我们翻到，我们一起来慢慢的读，我们把一慢慢一面读一面来思想神的话。请第三节， 你们要知道耶和华已经分别虔诚人归他自己，我求告耶和华，他必听我。 你们应当畏惧， 不可犯罪，在床上的时候要心里思想，并要肃静。当献上公义的祭，又当依靠耶和华。有许多人说，谁能指示我们什么好处？耶和华，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们。你使我心里快乐， 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 我必安然躺下睡觉，因为独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 感谢主，这边我们看到耶和华把虔诚人归他自己。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来省察我们是不是虔诚人。他叫我们应当畏惧，不可犯罪，要思想肃静。我们来看看我们在过去的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阻拦我们到神面前来的这样的事情。我们当献上公义的祭，我们今天到神的面前，我们带来的是什么？是公义还是我们的罪在我们的面前？第七节讲，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我们是靠神快乐，还是靠我们世上所有的财宝所得的快乐？我必安然躺下睡觉，唯有独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不论是天灾，不论是人祸，不论是911，我们让我们安然睡觉躺下睡觉的是唯独是耶和华。耶稣在约翰福音告诉我们，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神给我们的平安是他给我们的，不是世上给我们的。接下来我们唱一首诗歌，有平安在我心，这个是世人不能给也不能拿掉的。再来第一节唱歌，我们稍微慢一点点好不好？那个让那个平安比较平安一点。前面是三拍，到了那个时刻在我心里变成四拍啊，所以这个难度比较高，我们很快一次就学会。我们唱副歌的时候，请我们真的是一面唱一面来思想。他说主永不撇下我，唯声对我说什么？说我永不离开你。耶稣说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个应许，耶稣说我永不离开你。最近收到我太太一个 email， 她去回台湾，他出去玩了，然后也写一个 email 来，最后下面署名，通常我们夫妻之间就 love somebody 的，他写什么 ？Love you always。哇！像不像这首歌讲的？耶稣说我永不离开你。这个 impact， 这个冲击，神对我们讲的，耶稣对我们说，他永不离开我们。我太太 love me always， 但有一天我会走，他会走，这个 love 就停掉了。 但是耶稣说我永不离开你，好不好？唱这首诗歌，唱到这边想到耶稣对我们的爱，我们第一节我们再来一遍。 有平安在我心，非世界能给予，也非世界所能夺取。虽是言语艰难，如影四面为幻，我相信永远有着平安。诗歌在我心里，耶稣属我。诗歌在我心里，无上快乐。主永会笑我，为神对我说，我永离开你，耶稣属天界。当这最美平安充满我的心中，一切只想救主歌颂。黑暗沦变光明，受苦不是种种，万主主耶稣何等光荣。时刻在我心里，耶稣属我。时刻在我心里，无上快乐。主永不会勉强我，神对我说，我永离开你，耶稣属我。主赐我这珍宝藏在我心底中，暂时几句平安融融，将来荣耀大日接我回到天上荣美富家中。时刻在我心里，耶稣属我。时刻在我心里，不丧快乐。 感谢神，因为他属我，我们有平安在我们里面。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感谢你，你告诉我们说你永不离开我们，你属我们，我们也属你，你的荣光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你的荣光里面。虽然世上有许多的让我们惊吓担忧的事情，但像这首诗歌所讲的，我们在世上平安融融，我们心里面的平安是你给的，世人不能给也不能拿去。感谢你，因为是你给我们的平安，主，我们今天能够安然躺卧安然睡觉，不是因为我们成就了什么事情，不是因为我们的环境有多么的平安，不是因为我们在世上有多么的丰富，乃是因为主你的灵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有这平安。主，让我们真知道，让我们真是相信我们里面有这平安，我们在生活当中也真是能够常常与你同在， 体会到这平安。因为我们时常软弱，我们时常退后，我们常常虽然有你的平安在我们里面，我们却仍然在世界上来追寻，希望得到平安。但是我们看到在我们周围的世界，世界最富强、最有能力的国度，它的地标 World Trade Center 2个钟头之内就倒塌。我们看到世界首强的国家的首都，不发生地震的地方也会有地震。我们看到有的地方没有水，有的地方淹水，有的地方需要水来救火，但是没有水。我们看到有的地方地震，有的地方海啸。我们看到民工打民，国工打国。我们看到世界各地到处都有人起来 uprise， 起来暴动，起来暴乱，起来抗争。我们看到国与国之间军备的竞赛。我们看到世上为了争夺能源，有这样许多的勾心斗角，许多的尔虞我诈，许多的厮杀。我们看到经济，我们不能预测。我们看到失业，我们现在虽然有工作，我们怕失业；我们没有工作，我们怕活不下去。我们怕我们的学习不够好，我们怕我们不能毕业，我们怕毕业以后找不到工作。我们怕我们的 paper 交不出来，我们怕我们 paper 交出来得不到好的成绩。主，我们常常陷在许多的担忧害怕里面。我们有平安在我们的里面，但是我们常常却向外来求，向外来看。主，求你真是赦免我们，求你真是让我们到你面前来的时候，当我们心灵与你相遇的时候，我们真是回头，我们来仰望你，看到你的荣光，看到你在我们里面的平安，我们就放掉世上这一切的残累，我们进到你面前来，单单的来仰望你，单单的来敬拜你。因为你是那平安的泉源，你是那喜乐的泉源，你跟我们的平安在我们里面要像江河涌流出来。因为这个生命是涌流的生命，这是一个不断的生命，这不是要靠世上供给来的生命，这乃是流到永恒，从永恒流到永恒这样的生命。主，让我们真是回到你面前，我们亲近你，认识你，更相信你，更知道不论日子怎么样，不论世界怎么样，主，我们在里面有你的平安。我们在你里面，我们罪已得赦免。我们在你里面，我们已得到你的光来照亮我们前面的路程。虽然我们不知道前面往哪里走，但是我们跟着你的光走，我们就知道有一天我们会走回你所为我们预备天上永远荣耀的国度。因为这是你为我们，你为你所爱的人所预备的道路。主，你已经向我们立约。主，求你真是在这个时候，在我们面前，在我们当我们在你面前敬拜你的时候，让我们真是愿意对你说，我愿意放上我自己为祭，我愿意来守这个约，守你向我们所立的约，遵行你的道，走这条道路。主，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今天仍然能够自由自在在你的面前，我们到你的殿中一起来敬拜你，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我们在你面前，你又给我们有祭司的职分，让我们在你面前能够献上我们自己为祭，这是何等的恩惠，何等的恩典。因为我们原本是不洁净的，不配在你面前的，但是因为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舍命，我们今天可以在你面前来敬拜你。愿意在我们当中，求主你的灵在我们当中继续来感动我们，继续来带领我们与你相遇，然后每一次与你相遇，我们的荣光就更加增多。因为主，你的荣光在我们里面，让我们一次比一次的破碎，让你兴旺，让我们衰微，让你的荣光在我们里面能够发出来，这宝贝在我们里面能够被人看到。谢谢主，赞美主。我们这样的赞美感恩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感谢神，自他来到我们心中，我们的生命有了奇妙的改变。我们来唱这首诗歌，自耶稣来住在我心。 喜乐潮溢我灵，如滚滚之海之海涛，自耶稣来住在我心。一边唱，我们来思想我们生命中的改变。 我生命已经有极奇妙的改变，自耶稣来住在我心。我渴慕的阳光今早耀我心间，是耶稣来住在我心，是耶稣来住在我心，是耶稣来住在我心。喜乐潮溢我灵，如滚滚之海涛，是耶稣来住在我心。 这也是我们老一代人所唱的歌哈，好像新一代的人就有点跟不上。我们再唱，再来一遍哈，这其实很容易唱的一个调子哈。我们唱第二遍，我想大家就已经熟悉一点了。 我生命已经有极其奇妙的改变，是耶稣来住在我心。我渴慕的阳光今早耀我心间，是耶稣来住在我心，是耶稣来住在我心，是耶稣来住在我心。喜乐潮溢我灵，如滚滚之海涛，是耶稣来住在我心。 这样有没有哭的来？我流荡已停止，永不再入迷途，自耶稣来住在我心。我的罪虽众多，主宝血已涂抹，自耶稣来住在我心，自耶稣来住在我心，自耶稣来住在我心。喜乐潮溢我灵，如滚滚之海涛，自耶稣来住在我心。 我们一起来唱第三、第四节， 盼望到那美丽的圣城。 我今有大盼望，既坚定又稳固，是耶稣来住在我心。我在有种阴雨，如黑云遮我路，是耶稣来住在我心，是耶稣来住在我心，是耶稣来住在我心。喜乐潮溢我灵，如滚滚之海涛，是耶稣来住在我心。我甚至将永居那美丽的圣城，是耶稣来住在我心。我真是多快乐，多快乐向前行，是耶稣来住在我心，是耶稣来住在我心，是耶稣来住在我心。喜乐潮溢我灵，滚滚之海涛，是耶稣来住在我心。 不晓得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是耶稣来住在我心，我们生命有亮光，我们的罪已经被涂抹，我们有稳固的盼望，我们也知道天家在哪里，我们快乐向前行。接下来我们有纪念主的擘饼的聚会，我们把时间交给牧师来带领我们。 弟兄姐妹，以下是我们领受圣餐的时间，大家们预备一颗心，准备领受圣餐。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let's prepare our heart to receive the Holy Communion. Let's sing the hymn together. 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圣诗，古旧十架 The Rock Old Cross. Golgotha 山岭上矗立古旧十架，是羞辱与痛苦记号。深爱子主耶稣，为我们被钉死，这十架是我最爱最爱。 生要背负十字架，为了天可换公义冠冕，这苦就是自家被世人所轻视，我却以世家为宝贵。深爱子主耶稣，舍弃天他荣华，愿背负世家万个高塔，我爱他居住十字架，愿将世上虚荣全放下，我一生要背负十字架，到那天可换公义冠冕。哥哥他十字架虽有血迹斑斑，我看他人生皆华美，饮酒住在世家，为我罪被钉死，我罪恶全赦免的正义，我爱高举住十字架，愿将世上虚荣全放下，一生要背负十字架，到那天可换公义冠冕。对着古旧世家，我愿永远忠诚，感受世人辱骂耻笑，救主快要再来，迎接我到天家，与救主共享永远荣耀。不爱高举主十字架，愿将世上虚荣全放下，我一生要背负十字架，到那天可换公义冠冕。 今天我们在一起又一次有机会一同来领受圣餐，来纪念主。在圣经里头，诗人也告诉我们说，主啊，我拿什么来报答你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你的圣名。 Dear brother and sister, today we come together to receive the Holy Communion to commemorate the day of the Lord. Just like the poet said in the Bible, what shall I render unto the Lord for all his benefits towards me? I will take the cup of salvation and call upon the name of the Lord.圣经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每当我们领受圣餐纪念主的时候，也是我们感恩的日子，我们纪念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透过他的生命、他的受死以及他的复活，使我们人生有了盼望，也因着这样使我们成为了基督的肢体，他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而我们就互为肢体。所以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劝慰大家，当本着一颗敬虔无愧的心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如果我们有亏欠于人的，我们求主赦免； 如果我们有与人争执的，当在领受圣礼之前彼此原谅，好让我们有一颗敬虔的心来领受主为我们设立的圣礼，也用一个谦卑的心来领受主设立圣礼的话语。 For God so loved the world that he gave his only begotten son, that whosoever believes in him should not perish but have everlasting life. Jesus said, I came that they may have life and they may have it abundantly. I am the good shepherd, and the good shepherd lays down his life for the sheep. In observing communion, we are remembering Christ and all that he has done for us in his life, his death, and his resurrection. When we observe communion, we show our participation in the body of Christ. His life becomes our life, and we become members of each other. Therefore, if we own to others, we should pray our Lord to forgive us. If we have a quarrel with someone else, we should pray our Lord to help us to forgive each other so that we have a godly, humble heart to receive the Holy Communion and to commemorate the day of the Lord. Let's pray. 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和赞美你，让我们有这个时间一同来领受你的话语，来领受你当日为我们留下的，让我们所守的这个圣餐。主啊，你让我们守这个圣餐，为要使我们纪念你还要再来。主耶稣基督，就求你打开我们的心门，让我们知道我们人生的意义，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有这个机会来领受圣礼，是因着你的爱，是因着你的保护，是因着你在万古以前为我们预备的平安。我们感谢赞美荣耀都归给你，我这样祈求祷告感谢侍奉耶稣基督得胜罪名求，阿们。弟兄们，让我们预备一个心，准备来领受圣餐。圣餐是给已经受洗的弟兄姐妹预备的。如果你还没有受洗，当饼和杯来到你面前的时候，请你传给你旁边的人。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if you have been baptized, whenever you have been baptized, you can receive the Holy Communion. Otherwise, please pass it to others. 当主耶稣被卖那一夜，他以圣洁的手拿起饼来，举目望天，掰开，祝谢了，就掰开递给门徒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 The Lord Jesus, on the night he was betrayed, took the bread, and when he had given thanks, he broke it and said, "This is my body, which is for you. Do this in remembrance of me."我们请史长老为这饼献上感谢。 我们慈悲的天父，来到主的面前，在这边领受主的饼、主的杯。主，我们是多么的不配！你是创造天地万物，从永远到永远的神，可是你眷顾了我们，你来到世上为我们每一个人流血舍命，死在十字架上。为了使我们能够再度能够来到天父的面前与神和好，能够再成为神的儿女，在神的国度，在神的家里面在永恒中有份。主，我们这一切的恩典向我们感谢，要求主灵真是帮助我们每个人，激励我们每个人，使我们真是在我们生活上每天每天，我们在生命上，我们能够见证主，能够荣耀主，使我们所说所讲的一切都为我们所蒙的恩能够相称。就这个时候真是求主灵也记住我们，知道在世上我们要精心准备。主说我必快来，求主真是我们真是像那五个聪明的童女，我们准备好，我们预备好我们的灯，这在主再来的时候，新郎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随主一同坐席，而不是像那五个 愚拙的童女，我们没有准备，而留在黑暗当中。真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真是能够一切能够荣耀主，在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能够在主面前能够坦然无惧来到父神的面前，来到主的宝座面前，就接受主给我们的奖赏，给我们的奖励，使我们能得到主的悦纳，这能够使我们能够充称赞荣耀主。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都拿着饼了，我一同凭着感恩的心来领受这饼。当主耶稣被卖那一夜饭后，也照着那一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In the same way after supper he took the cup, saying, this cup is a new covenant in my blood. Do this whenever you drink it in remembrance of me. 现在我们请黄兆满弟兄为这杯献上感谢。 我们为主的杯来献感谢。天父，我们感谢你，每当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总感觉亏欠，因为我们不配，我们是一群蒙福的得救的人，要不是你为我们来破碎你的身体，在十字架上流血，我们今天没有这个福气。谢谢您的牺牲，你是救世主。我们也知道世界上很多引诱，但是要不是您的圣灵带领我们，我们胜不过这个引诱。让圣灵一直带领我们。你在圣诗上也说，你从来不会撇下我们，让你永远跟我们在一起。你的圣灵带领我们的日常的生活，胜过一切地上的引诱，让我们过圣洁的生活。当主耶稣你再来的时候，我们能坦然地见到你，让我们能忠心地侍奉你，来得到那永远的冠冕。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告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家都拿到这杯了吗？我们一同来领受这杯，请大家低头默祷。 我们一起来读一读的圣经，今天的经文在约翰福音三章二十二到三十节，三章二十二到三十节。我们翻到或者有圣经的，请翻自己的圣经。约翰福音三章二十二到三十节，翻到我们请弟兄来念双数节，姐妹单数节，我们起音的方式来读这段的圣经。约翰福音三章二十二节，我们弟兄请来。 这是以后，耶稣和门徒到了犹太地，在那里居住施洗。 约翰在靠近撒冷的耶嫩也施洗，因为那里水多，众人都去受洗。 那时约翰还没有下在监里。 约翰的门徒和一个犹太人辩论洁净的理， 就来见约翰说：“拉比，从前同你在约旦河外你所见证的那位，现在施洗，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 约翰说：“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 我曾说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在他前面的，你们自己可以给我做见证。 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这喜乐满足。” 三十节，我们一起来。 他必兴旺，我必衰微。 感谢主，今天牧师在我们中间释放的信息是满足的喜乐。时间交给牧师。